好，今天我們又開始錄這個牛醫生與狗護士的時間。 大家好， 今天我們都是情商請到筍哥。 沒錯了， 今天我們有一個題目就非常之過癮，叫做絕。嗱，絕在現在這個年代就真的很多絕嘢，尤其你出街撞到的筍哥有一單嘢真的很撚絕。筍哥聽說這陣子接到一單生意就真的很撚絕的。 是了，就是這單嘢真的見在這個中環的嘟嘟嘟集團呢，就幫我拍攝東西，那是拍食物的 啊。 這樣呢，那大家都知 道不好意思啊， 不要緊，單生意都談得七七八八的了，即是知道拍什麼什麼 Pops 啊什麼的，那講好了。 什麼叫 Pops 啊？ Pops 道具啊、 哦、 即是用什麼道具啊，即是談好了 啊。 談到最尾的時候呢，那鬼佬就說Can I ask you a favor？ 然後呢、 啊、 我說 有啊，我最屌屎忽啊I like and all sexy， 即是 他問我、可不可以即是不好意思給一些好東西他這樣、然後呢我就想什麼東西呢，他說我可不可以呢用啲 coupon 呢去代替 cash 咁樣咧？哇！我心諗真係屌屌聲， 跟住 coupon 代替 cash， 屌你老味唔係啊！ 即係個意思係咁，即係咧佢我幫佢影相就冇收錢，咁然後咧佢用 cash， 佢用 coupon 咧，即係嚟你我食嘢就唔使錢咁樣啦。 喂！但係你接嗰都係生意嚟嘅喎。 冇錯，咁人哋都真金白銀俾你嘅。 屌你啊！你唔好叫俾雞錢我嗱，不如咁啊，我同你做單生意，我俾雞錢你，還掂你死咗用得㗎啦！屌佢老母，有冇搞撚錯啊？ 嗱，呢個我就真係覺得絕啦，因為咧宿數裏邊咧。 呢招真係絕品啊！ 呢招絕品， 俾票房真係唔使錢。 但我都聽過，其實好多行家都有嘅，好似我老細 BB 哥咧，佢話佢都有一鑊咧，就係又係幫啲人做影飲食嗰啲 啊， 仲係大排檔添。 大排檔冇所謂，但係你幫我集團嚟啊，大佬啊！ 佢影完相又係冇錢走，佢話係啊，即係人哋好白啊，我係冇錢走啊，你食到夠為止啦咁樣。今 日一日啊！ 嗱，唔係咁啊，俾你食翻嚿嗰個咁鴨咁樣啦，屌嗱 聲！哇，咁啊，除咗同佢搶咁樣有分別啊？ 我都唔知道。 咁佢真係去搶喎，呢啲唔係絕，呢啲叫賤，屌你老味！ 所以絕同埋賤嘅發音都好相似。 嗱，我話俾你聽，當年我一單嘢好撚絕。嗱，有一個同事，嗱，大家聽眾可能聽過呢單嘢。有一個同事咧，當年咧就同我講，我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呢個百佳禮券嗰單嘢。以前咧幾年前咪有一個集團咧就好興叫啲人一齊買百佳禮券嘅，嗱你100蚊咧就只俾80蚊嘅啫，咁80蚊裏邊咧佢俾一張100蚊嘅禮券你嘅，咁你咧即係俾80蚊佢俾一張100蚊嘅百佳 coupon 你，咁你又即係賺咗20蚊啦，咁你咧佢就不斷滾存嘅嗰啲錢，因為你唔係即刻用噶嘛啲禮券，同埋佢翻嚟嘅時候可能張禮券即係75蚊佢咪賺5蚊咯嚇當中，即係等於澳門搭馬嘅道理一樣嘅啫嘛，佢當中食個價位，我話俾你聽。個同事死硬爛硬，我都買咗。呢招都未夠絕，到去找數嘅時候，張禮券係寫印嘅。我話俾你聽，你找數嘅時候，人哋都費撚事同你嘈。第一時間做咩咧？爆鐘，一撳個鐘就差人嚟啦。佢就話：有冇搞撚錯啊？大人大姐，屌你老味，你洗假禮券？我賣嘅，人哋賣俾我，個撚個洗假禮券都係咁講噶啦。我話阿 Sir 俾次機會啊，如何大樹菠蘿啊？屌你，我做護士噶，之如此類啊！你報警都冇撚咗份工，我雙倍俾翻錢。後屘咧之後個差佬先爆翻一樣嘢出嚟，原來我唔係第一個噶，即係我唔係第一單噶收到呢啲 coupon。 我呢單嘢我未聽過喎，真 係。係啊，咁佢係咁嘅，以前有一個集團，嗰個唔記得執撚咗粒噶啦。 少年警訊有冇報導過咧？ 冇喎、啊、又，但係報紙買過我都獲過，因為點咧？你加入咗之後咧，你就追一個會籍，譬如100蚊咁，1000蚊咁計啊，佢俾10張 coupon 你，10張100蚊 coupon， 但係嗰個 coupon 咧，即係佢攞翻嚟可能80蚊啦，賣俾你100，當中賺20蚊。咁咧，你係越叫多人入會咧，你係越有着數。但係咧，個撲街係俾射印 coupon， 我屌佢個腦！ 哇！呢、這個真係好恩！ 呢、這個真係絕啦！佢唔係俾錢你啊，佢俾射印 coupon 你，仲衰屌你！個職場人哋撳鐘，佢我嗰陣時使唔係使100蚊，你又使幾百蚊 coupon 啊？ 傾都費撚事傾。 係啊！屌你老味，人哋費撚事同你講啊！屌你百佳嗰度就同佢講，先生你企埋一邊，我哋要搞少手續，佢咪報警咯、 嗯。 即係撳一鐘之後揾經理報警咯。屌你老味，差人哋都幾 好似使假錢咁啦。 係啊！真係屌佢個老母！呢啲真係住撚到嘔啊！ 你個 friend 真係夠朋友。 呢啲真係 friend 到唔 friend 到打 friend 啦！屌你老味！嗱，第二單我想講咧就係呢排有一個朋友揾我，佢就話：喂，阿狗護士，你都欠債累累啦。我咧自己咧就做一個嘅financial 嘅development manager。咁、我就咩嚟㗎呢啲？ 咩條豬啊？ 佢話得㗎啦，你爭咁人咁多錢，你放心，我幫你搞掂。我話你點幫我搞掂啊？借錢俾我。 咁佢話唔係，你總之信我，我就幫你搞得掂噶啦。我話你點幫我搞掂先？嗱，你攞曬啲資料俾我，咁咧我就慢慢幫你搞掂。我話你點幫我搞掂先？由頭到尾，佢話你信我啦，我嚟幫你。嗱，我話俾大家聽，呢、這個世界冇咁大蛤乸隨街跳，有都走撚曬啦啲蛤乸，同埋有都俾人執撚曬， 或者劏撚曬。 第二樣嘢咧就係佢無啦啦咧，屌幾年冇見就話走嚟幫你，你信唔信啊？我梗係唔撚信啦。我話俾大家聽，我借錢借咁耐，負債負咁耐，債務重整乜都去撚過噶啦。奉系，如果你債務重組，我哋呢份工有公積金、強積金嘅咧，你債務重組啊，成份糧幫你黏撚咗佢噶。你只要你一話債務重組咧，你做政府工咧，嗰、那個銀行就好撚開心噶，息一樣幫你攤，即係攤低佢慢慢還。就係佢唔驚你唔還啦，但係你公積金、強積金啊，成份俾撚咗佢咯。基本上你係白還，即還多咗利息。 嗯、 所以咧，佢同你咁講咧，佢不斷唔係幫你，係動鳩你。嗰、那個朋友呢啲啊真係叫絕絕到冇影啊！即係你有乜可能就係一樣嘢？大佬咁多年冇見，你話幫我屌你老尾茶嗰餐茶個撲街仲飲撚完之後同我講：喂，我呢排上大陸多成袋人民幣啊！呢度唔收人民幣啊！我話屌你老尾，你唔會成袋雞錢都要收雞錢嘅撲街！屌你老 尾，呢下真係好絕，呢下真係絕！ 我成袋人民幣，屌你個老 母！屌你咩？你同佢講話啲人民幣俾我啊嘛！我下個禮拜翻去叫雞有用。 呢啲啊正咁仆街啦，佢仲俾你睇我成袋人民幣。 啊！屌你老味，因為呢下真係絕， 呢絕到嘔電啦。 啊！不過我諗呢個經驗，我諗即係你知啦，呢幾年傳銷咁流行，肯定好多朋友都領嘢啦。 同埋咧， 或者好多朋友咧，唔知點解無啦啦去咗做保險之後咧，十年前冇見過咯，唔係即係十年前見過，十年後打俾你，喂阿咩哥。好耐冇見啦喎，出嚟飲下茶，屌又飲茶，咦都好喎，好耐冇見都有啲掛住喎。咁佢今次出到嚟嘅時候咧就話：，哇睇你氣質唔係好對喎，屌使唔使買份保險保下佢？ 嗱呢啲就係我話俾你聽，而家呃人咧已經唔係運用人哋嘅貪心啊，係運用人哋嘅同情心啊！呢招啊真係絕啦！嗱佢點咧？同情人就真係死得好撚快。近來有一單嘢親身經歷。嗱，話説咧，我前排唔知道有冇講過啊，有講過重複就唔好意思啊嚇。 唔緊要，前排都好耐之前，啲聽眾都唔撚記得曬。 咁咧就三個撲街一齊搶手機，嗰單嘢係點嘅咧？我喺兆康輕鐵站親身經歷見，阿婆就埋嚟同你講，突然間好氣啊！哎呀，我唔記得山火添，煲湯嘅時候死啦，個孫喺屋企，我要叫個孫熄火。哎呀，冇電話喎、啊。咁側邊有個男仔係講，阿婆冇電話，哎點算好啊？係、哎、阿女，通常咧揾啲後生女、後生仔。阿女借個電話阿婆打啦，我又冇手提電話喺身。個女仔借撚咗電話俾阿婆之後，個阿婆就扮痴扮傻食落糖，一路講電話，一路上輕鐵。咁咧，你唔係搭嗰班輕鐵噶嘛？咁你跟住佢，阿婆個電話我㗎，你俾翻我啊！喂，你俾翻我。個男仔當然消失咗啦。之後有一個師奶出嚟，一嘢撞落你度，咁啊分開你注意力。咁就屌柒你，有冇搞錯啊？你帶啊，睇落唔帶，嘟嘟嘟嘟，之如此類兜屌，咁個阿婆消失。嗱，呢啲就運用人哋同情心去搶你嘅電話。三個人，我話俾你聽，一日搶三部，一日都幾百蚊啦、啊。三個人開工，呢啲啊真係絕啦！佢運用你同情心去偷你得錢，真係屌佢老母都嚟唔切啦！呢啲仆街。 不過呢個世界係咁 喎。唔係嗱，以前啲騙徒唔係咁，以前啲騙徒運用你嘅貪心。嗱。呢啲都情有可原，因為你貪啊嘛。而家騙徒運用你咩？運用你同情心，呢招啊真係好撚絕噶。尤其香港人同埋而家都市人同情心泛濫嘅人，即係同情心泛濫嘅日子裏面。 所以有啲人好似好得意噶嘛，個個唔係買保險啊，買保險啊嗰啲人，個個打出嚟都話：喂，我有啲嘢想幫下你。 嗱，通常都係咁啊。第二單我想講嘅絕就係咩？嗱，識我嘅人都知我好中意噴香水。阿筍哥你都知啦。 知。 我噴香水有即係。非常之咁喜愛，基本上每一隻香水新出，我屋企都會有一支喺度噶啦。我唔係噴男裝香水，通常我噴女裝香水 ，perfume 比較 keep 得耐啲。我通常買 perfume。咁咧有一日，我同一個女性朋友咧就去買香水。咁咧嗰支香水咧，我覺得個味道唔好啊。咁咧係一間好大嘅公司啊，喺金鐘廊裏邊嘅好大間嘅喺金鐘 Pacific Place 裏邊一間好大百貨公司。咁咧個女仔咧就行過。咁啊！我試完支香水走啦，個女仔即刻講一句買香水嗰個，阿哥，我啱啱開台啫喎，你試完唔買點得㗎？我話唔係啊，你啲咩態度？唉，你可憐下我啦，即刻變臉嗱，三六十度啊，即刻變臉。 你可憐一下我啦。佢即刻捉住個女性朋友，佢唔買你都買啊！你男朋友好中意聞呢只味噶。嗱，雖然你男朋友唔中意聞呢只味咧，拍拖未必有一個男朋友噶，你可能有好多男朋友，死纏爛打。 咁賤格？ 係啊，掠到你買為止，真係好多人驚。即係到佢真係兇你唔掂嘅時候，就掠掠唔掂嘅時候就翳翳唔掂嘅時候就呢個勢，即係總之乜都用齊。我覺得呢招就係 sales 界裏面最絕嘅一招啦。 死纏爛打， 死纏爛打。 即係呢啲嘢，而家成日都有啦。嗱，一日真係五至七個打個電話嚟嘅時候，喂，我係乜乜乜乜乜乜酒店，而家即係有個服務想推介俾你哦。咁你通常都係講小張，我對你嘅服務冇，唔係即係我對你 sell 啲嘢冇興趣。我哋唔係 sell 嘢㗎，我哋係送嘢俾你。咁著數，唔好啦，我都係唔要啦。嚇，咁我哋個服務究竟係咪真係有啲咩問題咧？唔該你幫我檢討一下咁樣，唔使啦，唔檢討你一流，不過我冇興趣嘅，冇理由㗎，好嘅嘢你一定會要嘅。 嗱，呢單嘢我想講，我就賴嘢， 冇理由嘅。 當年我話俾大家聽，我出嚟撈嘢做生意，咁咧做生意梗係好多大陸客要應酬㗎啦。大陸客要應酬嘅時候咧，咁啊真係有間酒店長房喺度，方便好多。咁咧當年我真係買咗呢個會籍。邊間酒店我唔講，費事俾人斬。好似啊呢、這個議員啊邊個啊？ 阿仁哥， 阿仁哥俾人打到豬頭喇叭嘴咁。咁咧，我話俾你聽，買一個會籍之後，佢就話你一年365日，邊日去都可以 book 房間，邊日去食嘢都有折。我話俾你聽，到我 book 房嘅時候，一個禮拜前打去，唔好意思，你個會籍 book 唔到。兩個禮拜前打去，唔好意思，敷曬。一個月前打去，喂唔好意思啊，都係安排唔到。我話咁你幾時打嚟先安排到啊？佢話咁樣啊，我哋要早啲安排嘅。咁我如果你再唔安排，我就去消委會投訴你。佢卒之安排咗一間房，咩房咧？我話俾你咧，住一日幾，即係嗰個日子仲要冇得你揀嗰只咧，我真係屌佢個老母，冇得你揀都算撚數啦！屌你老味，走上去同條女爆房啦，還掂咁多熱啦，爆撚完房落去食 buffet， 攞嗰啲 coupon 好撚好笑噶，呢樣又話唔食得，嗰樣又話唔食得，咁我攞啲 coupon 叫嚟做乜嘢噶？其實咁嘅，如果你補少少錢咧，就食得。我話你聽，補嗰筆錢咧，嗰、那個呢、這個食自助餐係300蚊咧，補係補290蚊，張 coupon 值10蚊嗰啲咧。我真係屌個老母嚟唔切！我自從俾人呃過呢次之後，呢啲真係叫絕啦。 喂，咁嗰啲其實我知道好多，即係除咗送酒店每日值之外咧，嗰啲咩送雙魚星號啊、麗星郵輪嗰啲，係咪都呃鳩人嘅？ 我啲梗係呃鳩你啦，邊有咁多嘢送嘅大佬？你諗下呢個世界上邊？而家已經係進入一個年代咧，就係消費嘅年代。而家消費就同打仗一樣。嗱，我做生意咁耐，有一本書幫我好多。呢本書大家可以上網睇。 希望唔係外邊思維啦。 唔係大快文大快文化出嘅，已經絕一版。哲古華拉寫嘅《遊擊戰爭》。嗱，如果你想買嘅話，你可以去 mail order。我記得喺呢個叫做台灣有一間好出名嘅書局，叫做乜鬼嘢？上網叫做。好偉大嘅成品，成品嘅網上書店有埋大快文化出嘅《遊擊戰爭》，哲古華拉寫，哲古華拉寫咗兩本書，而家好出名，一本叫做《革命前夕的電單車之旅》，第二本就叫《遊擊戰爭》。佢就係講，當你冇資源，亦都想打贏一場仗嘅時候，你要用啲咩嘅手段？嗱，而家做生意亦都係一樣。在一個世界上面，而家資源越嚟越少啦，你要打勝一場仗係需要好多陰毒啊，需要好多嘅即係唔分唔眠嘅手段嘅，而家做生意都係一樣，冇免費嘢噶。人哋要搶攤嘅時候，唔會俾嘢你引你過嚟嘅，直頭啲殺撚咗你就算撚數啦。有嘢送，屌你老，不如送俾自己個女先啦。等一樣嘢啫嘛，做生意成日都係話噶。嗱，阿筍哥，我有單嘢咧就擺明益你，益我有你要益下自己個女先啦，你益我有你益你細佬，益你老豆老母啦，你會嚟益我你啊？ 但我又想問下喎，嗱，即係就當我年少無知啊嚇，都聽過好多咧話嗰啲嗰啲賣保險嘅 agency 咧，或者係做地產嘅 agency 咧。屌你未買保險嘅時候，咦就俾對玻璃渣又搞掂咗啊！或者咧約你上去睇樓嘅時候咧，入房嘅時候除曬件衫，又同你照轉閪先咁樣。屌，就算你睇唔成樓嘅時候都袋四嚿咁樣，係咪有啲咁嘅嘢嘅咧？ 嗱，筍哥，呢啲嘢咧，我話俾你聽，而家除非你買好大嘅豪宅，如果唔係嘅話就一定冇，除非你筆保險好大。以前我唔知道大家識唔識得一個商場，呢、這個商場咧以前喺尖沙咀好出名嘅利是。 嗯，而家都好出名啦。 而家噏得啦，以前利是商場出名嘅原因係咩咧？佢專開幾多點咧？六七點開工就收九點。啲女食咩咧？以前利是商場嗰班女仔咧，全部都係啲夜總會嘅小姐嚟㗎，好多都係。 夜總會冇嘢做，生意比較淡薄嘅時候，佢咪譬如佢成日出去周圍飛啊，或者係周圍旅行，佢咪買啲特色嘢翻嚟賣下咯。咁咧，所以利是商場嗰陣時啲貨品就比較特別。 幾多年前先？ 哇，十鳩幾廿年前啦，呢單嘢講起都。所以而家利是商場買嘢唔得嘅咁，因為缺少咗一班人嘛。嗰陣時嗰班女根本都唔諗住使錢，即係都唔諗住。是賺錢的，燒銀紙磨時間的嘛，啊，所以他們的時間是多一些，貨品又特別，出面又少，原因就是這樣。現在利是商場就不行了，屌你老闆，全部都是年輕年妹，屌你老闆，隔幾千元又說開間店啊，這樣如何如何大樹菠蘿那些。那以前利是商場這樣出名，所以那陣時呢，就是那個年代呢，你去買保險，有些女兒就買，即是做這些，即是做那個買一些特別的貨品，有些女兒就兼職做保險，是小姐來的，她會暗示跟你買一單保險之後就有閪屌。嗱， 你有沒有試過先？ 我告訴你，當年我有水就去看一間豪宅，盧苑，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，在中環，中環盧苑呢，現在 姓盧苑， 不是，就是盧苑， 盧苑， 盧苑呢就在這個上下尼北道定下尼北道啊？我唔記得咗啦，好似下尼北道啦，上下尼北道嗰頭，一個單位就七千尺，最細嘅，最細七千尺，每一尺一萬蚊，咁即係一個單位有七千萬啦。咁咧，你去睇樓嘅時候咧，男仔佢通常係點約你咧？都係啲 on list 嘅即係人先去睇到樓咧，盲無黑尺打去佢彩，你都戇緊鳩啦，總之就咁你咧去睇樓嘅時候咧，如果你係男仔，即係佢會問你嘅，有車嚟接你嘅。你夫婦嚟睇定係點啊？單身嚟睇，又安排好曬啊！如果你個男買家係有心嘅話，即係有心啊，即係你冇心我而家講啊，有心嘅話，個女仔會出盡電力去電你，真係暗示有得食，係仲要好索嗰啲有得食。 喂，可唔可以具體咁樣敘述下，咁當大家聽個鹹股咁咧？ 我話俾你聽， 即係而家十六分鐘啦嚇。 當年咧，我去睇盧苑嘅時候咧，因為我老婆就想買。咁你諗下嗰陣時，即係自己揾到少少錢啦，又揾得唔多，即係夠俾首期啦。總之就即係夠俾首期，但係供到 blackjack 咁噶啦，同埋即係真係要變賣好多嘅家產啊，同埋供得好撚辛苦啊都。咁啊計嗰條數都係唔掂。我話俾你聽，第一次嚟接我，佢真係揾架 Benz 咁啊接埋我同我老婆去睇。到我第二次去睇樓，佢就問啊你太太嚟唔嚟啊？我話唔嚟啦。嗰，那個女仔我記得佢好似叫我唔記得叫乜鬼名咯， 是 Jenny 定？好像是 Jenny， 我記得咁咧，講名都唔怕，因為即係基本上你盲目黑齊揾唔到佢嘅，因為係朋友介紹啊。咁咧，佢攞個 Fair Lady 嚟接你。 哇！ 第一時間，而家新嗰只 Fair Lady 啊，即係總之個頭圓咕碌嗰只咧，佢嚟都係新車出添啊！第一時間接你去邊度咧？不如我哋飲杯嘢先。我 OK 好，去啊 Lemon Cafe High Tea。High 完 Tea 之後，佢話你知唔知盧苑個夜景好靚㗎？我話盧苑嘅夜景，我唔知好靚，我知道香港嘅夜景好靚啫。佢話咁樣，我哋一齊去睇下風景先。去睇完風景之後咧，就不斷攞對波嗨你啊！嗰日已經大碟 V 套裝，我話俾你聽，套裝都可以隱約見到粒的裏邊一定冇大波咯。總之就用任何方法去電你，又成日嗨嗨砰砰左摸右摸喺架車度。我話俾你聽 ，Fair Lady 棍波。佢基本上一停車，隻手就唔係放喺支棍度，放喺你大髀嗰度。 唔係放喺你支棍度。 我好想佢放喺支棍度，大佬七千買嗰個單位，佢淨係食傭都食撚死佢啦！屌佢老母。 咁啊 係喎。你諗下，即係單位七千萬喎，淨係食傭都夠食下半世啦。咁啊，即係之後佢咪不斷電你咯。你唔買都好啦，佢而家都有打電話嚟㗎，因為知你有貨啊嘛。即係你唔係啲 delay 嚟噶嘛，咪得閒話啊！我又而家有啲保險要 sell 啊，不如一齊出嚟嗰份保險，屌你個個月供幾皮嘢嗰啲大佬，買嗰啲保險我不如幾皮嘢自己食撚咗佢。即係佢一樣會有啲咁嘅即係服務嘅，但係就要買好大咯。以前就唔係，以前即係保險行業啱啱興起嘅時候，有啲冇小姐做呢行嘅時候咧，就真係可以即係你買一份佢都有得你 debt 噶啦，因為佢自己半年都即係食夠用啦。 我原來係咁。 係啊。 你話呢個世界幾邪惡呢？ 呢個世界唔係邪惡，係不擇手段。 就有啲死纏爛打嘅女啊，屌！但係又冇啲錢買我，因為冇貨。 唔係啊，你去到有啲咁嘅位咧，你就一定有呢咁嘅經歷。嗱，亦都講一單嘢俾大家聽下。 十八分鐘啊，十九咯喎。 唔好成日提咗啲時間啦，呢單嘢，屌你！我買呢間屋嘅時候，香港一間好出名嘅地產公司幫我安排嘅，因為我認識個老闆。 邊個唔敢講，因為一講出嚟大家都知啊。咁咧，佢個老細親自落去個樓盤嗰度，我話俾你聽，我未見過一個咁大嘅場面，就係啲人咁多人同佢鞠躬。 嚇！ 咁咧個樓盤嘅即係一間發展商嘅老細落到去啦，中型發展商唔好講大型啦。咁咧我因為識佢老細啊，咁咧佢揾啦呢區嗰個地產嘅經理就幫我安排間屋。個地產經理咧就有一個助手女仔嚟嘅。咁我嗰個 friend 咧，我個老友咧，即係間地產公司嘅老細咧，五尺一二寸高嘅，個女仔我諗都五尺十一寸高啦。第一時間做咩咧？黐埋個老細度，係咁密針。咁密針完之後咧，我就話：喂，阿乜哥，我哋突然間去邊度食飯？唔食啦，我老婆等緊我。我話：咁你做咩？我樹乜撚嘢啫？樹佢嘅，唔得閒住。咁之後咧，我話：你有冇揸車嚟？呢啲環境嘅人揸車，我話咁可以幫你哋訂緊做咩？喂，你有冇嗰啲七八折的士嘅電話？我做咩？俾我啊！個撚又拖撚咗條女上撚咗的士，屌佢個老母！之後我話俾你聽，我大半年後又想買樓，我見到呢個女仔咧已經係呢個分區經理，當年服務我嗰個經理，而家變咗佢條僆。屌佢老味閪啊！我话俾你听，呢个世界真系好卵邪恶噶。后屘我问翻我老友：喂，你嗰个喺边？屌，唔好卵讲啦！喂，你去喺边？唔好卵讲啊！屌，啊，下次出去饮茶先。 所以我觉得呢个绝同贱系同音，之后同埋个绝字都系同音。 唔系女人啊，真系好掂噶！你真系唔好睇小女人啊！讲真，嗰日出嚟都唔够嗰四十分钟，我买间屋。我告诉你聽，當年呢個地盤啊留翻嚟，我都可以有面上到嚟個地盤去睇自己個單位。即係嗰陣時未裝修間屋嚟啊，樓花乜都冇嘅，我都可以入地盤睇下自己個單位點點點。仲有我呢間屋個裝修係特別裝修啊，除咗啲顏色嗰陣時有問過我嘅，你想油第二隻色定點？我屌你算啦，油翻呢隻色。呢啲全部都係嗰啲唔係行貨嚟啊，全部係俾嗰啲咩雪中色影嚟啊，喺黃色雪中色 ICI 嚟啊，全部都。即係佢油唔係求其油啲漆落去啊。即係已經係幫你裝修到企企理理，你其他嗰啲屋你見爛收，即係一收樓嘅時候企理，但係住得個零月開始呢度甩嗰度落啊嗰啲，呢個單位特別執過嚟㗎。 哦，咁啊係，嚟到你屋企咁耐都見到仲幾新 鮮。係啊，因為佢特別執過嚟㗎啲嘢，你見啲批檔咧，點解人哋嗰啲批檔凹凹凸凸，我嗰度真係有批檔嘅，屌你老味，原來真係因為佢幫你真係抌錢執過嚟嘅，嗰陣時識個地產嗰個老細。 好，我哋就講到呢度好唔好 ？OK， 咁好啦，大家下一集我哋再見，拜拜。